你系边个？ 你老实同我讲，你系咪去过茅溪村？ 救命！我唔识游水噶，救命！救命！ 你喺呢度做乜嘢啊？ 怪谈之稻草，杨真是一个美术生，五年前一次车祸改变了他的性格。从前的他热情开朗，但是现在他变到性格孤僻古怪。今日又是一个交作品的日子，只见杨真神情冷漠地将这幅画的作品交给指导老师嘉明。嘉明拿着幅画望了一望，面色一变，画里面是一个裹满稻草的女人，女人嘴角流着鲜血，那些血迹已经干成一道掠客的痕迹，几条稻草勒实那两条颈，那两对眼空洞洞地望着上空，分明已经死好耐。成幅画构图阴森恐怖，见到都打冷震。老师嘉明呢个时候稍有啲震，佢问杨真： 阿真，点解你画咗一幅咁嘅画出嚟嘅？ 点解？我都唔知啊。 杨真拧咗拧头，话唔知道。嘉明望住呢一个古怪嘅女仔，佢无奈咁叹咗啖气。嗱，杨真嘅画虽然恐怖，但系风格冷静克制，人物线条细腻有味，冇一处唔展示佢有超凡嘅绘画天分。嘉明好疑惑咁问： 你系咪识幅画入边个女人啊？ 唔识喎。 嘉明啊，摆一摆手都讲： 咁样啦，呢幅画老师帮你收埋佢。咁样嘅画咧，唔系好啱摆喺女生宿舍嘅，等我帮你收埋佢啦。 杨真耷低头行出咗画室，而嘉明眼神充满住疑惑同震惊。佢指导杨真两年，佢行为古怪、忧郁沉默，一向个独来独往。唔通呢个女仔受到啲咩刺激？翻到住处，阿曾瞓喺床上面，依次咁望住自己屋企里面挂住嗰啲画，两间石屋，一片草坪，两棵桃树，一条溪河，一间仓房，望落去更加似一整幅乡村嘅图画。但系石屋系青石，透住暗黑，只有屋顶绿色嘅茅草显示住生命力，嗰啲草坪就光秃秃。中间曾经种过花嘅地方，好似俾人掘过咁，而家再都冇种翻落去。两棵桃树开住花，但系杨真就将佢哋画成血红色嘅花朵，令到人哋莫名咁紧张。杨真眼定定咁望住幅画，谂到今日交上去图画当中嗰个人，系佢呢两年画嘅唯一一个人。但是他为什么会画一个死人呢？杨真眯埋眼，突然间身后一阵剧烈的痛，跟住他突然间听到一把奇怪的声音： 快点抌咗佢，抌咗佢啊，抌咗佢啊！ 似乎呢把声是一个老男人的声音。杨真翻个身，攞个枕头死死揞住自己的耳仔，隔到一阵 嗰把声音消失了，杨真出咗成身冷汗，各各各各各各，突然间有人敲门，杨真起身行过去开门，一睇，系老师家，见到杨真成块面惨白惨白咁色，家明即刻问： 阿真，你冇事嘛？ 我冇事。 杨真拧一拧头，家明环视咗一下杨真房里面嗰啲画，杨真即刻就攞啲布将啲画遮住，佢唔想等老师见到呢啲。呢啲不明不白嘅画就好似嗰条不明不白嘅女尸咁，会令人莫名咁恐慌。但系家明已经见到，佢望住杨真问咗句： 你老实同我讲，你系咪去过茅溪村？ 茅溪村我冇听讲过喎。 杨真拧一拧头，佢从来都未听讲过呢个茅溪村。家明讲： 听日呢是休息日，我想带你去茅溪村嗰度写生。记住啦，你呢是我最睇重嘅一个学生嚟，你唔好辜负我对你嘅期望啊。 杨真揞额头，老师话佢才华横日，但佢自己就唔咁认为。事关五年前一场意外之后，杨真嘅性格就变得越嚟越孤僻，每日佢都将自己困喺屋企度画画，父母啊奈佢唔何咧，只好使钱将佢送到美术专科度学。谂唔到佢喺呢度揾到自己嘅小天地，嗱画技咧突飞猛进。第日，师生两个人咧带住简单嘅行李同画具，就嚟到百里之外嘅茅溪村。呢度系一条山村，山路崎岖，交通好唔方便。嗱，杨真听讲前边咧，嗰座山就叫做驼峰岭，系佢面色啊突然间变一变。事关山嘅对面就系佢外婆屋企，佢曾经喺个茅峰岭下边嘅八角寨，同佢外婆生活咗好长一段时间。杨真就被安置到一间好耐都冇人住嘅空屋里面住，呢间屋设施一应俱全。而个老师家明咧就住喺佢隔篱，行李摆好之后，杨真就想喺条村度转下。嗱，山里边嘅人咧住得比较分散，隔好远啊先有一户。行行停停，杨真见到远处有一抹溪水，于是佢就向嗰个方向行咗过去。一直行到大概两三里，卒之见到一座石屋，杨真停低脚步，佢望住眼前嘅景象，打咗个突。 呢间石屋，咪就系我不断画嗰间石屋。 石屋门口前边有一片光秃秃嘅草坪，穿个小草坪系一间好窄小嘅仓房，一道溪流绕过石屋，汇入咗冇几远嘅河仔里面。杨真见到咁，佢忍唔住成屋呆咗。佢卧高头，见到成屋屋顶生满晒青青嘅茅草，佢数一数个窗， 一个、两个，系啊，有三个窗噶，每个窗都有四线，点解咁似嘅？我明明第一次嚟茅溪村噶、啊。 杨真个心并搏并搏。好剧烈咁跳起身，连呢一啲细节同个画里面展示嘅都一模一样，究竟咩回事呢？但系佢明明记得自己系第一次嚟嘅，石屋挂住大锁，杨真喺个门下度装入去，乜都见唔到。 你系边个？ 听到咁样叫，杨真打咗个突，即刻拧翻转头，只见一个山里边嘅男人望住佢。 哦。我叫钟泽啊，村里面啲人咧都叫我泽嘅。我前几日咧啱啱从外地打完工翻嚟啫嘛。 杨真见到眼前呢一个男人，觉得好似有啲面善，唔知喺边度见过咁。 佢满腹疑惑，沿住呢一条小溪一路行到河边。佢踎喺河边，用手轻轻咁撩住啲水。突然之间，佢觉得自己成个好似有啲头晕，发发声。嗱，佢本能想起身，但系脚一滑，咣一声，佢成个跌入河里面。杨真惊喺水度咧，搏命拧唔敢挣扎，大声叫救命！ 救命！我唔识游水噶，救命！救！ 钟泽听到杨真喺度叫救命，即刻跑到河边，冲一声跳入水，将杨真啊救翻上嚟。呢个时候杨真就已经成身冻到吊吊震。 啊，好姑娘仔啊，咁啦。我屋企啊，点着个炉，你喺我屋企里边咧，烤我啲衫先啦。如果唔系冻死你啊！ 杨真本来咧想拒绝，但佢担高头望见呢一个男人嘅眼神，竟然鬼使神差咁岌一岌头。嗱，两间石屋收拾得好干净。杨真喺屋里面见到有一张女人嘅相，呢个女人系望真啲，杨真不由自主打到冷震。如果你个女人明明就是自己画里面的女人，跟住杨真指一指画里面的女人，就问阿钟泽： 请问呢个女人是边个啊？ 钟泽都不抬头就话啦： 哦，呢个是我老婆嚟嘅，佢叫杏儿，失踪咗好耐噶啦。 跟住钟泽就找出两件佢老婆嘅衫递俾杨真。呢、這个时候，突然间一块石头喺外边就掟咗入嚟，砰一声，掟烂到个玻璃。钟泽大喝一声： 你阿爷啊，边个？ 跟住追出门口，想追嗰个人，但系嗰个人一早已经掟到唔知去边。钟泽冇办法，行到入仓房度，揾到块木板，砰砰砰，咚咚咚，将个窗口用木板钉翻死。穿着衫里面女人的碎花衫回到这屋企。阿嘉明老师见到杨真，他觉得很奇怪，你无啦啦换到件衫嘅。杨真呢就没解释那么多，零零淋淋入回自己间房，换回晒啲衫裤，坐在床前。他突然间想到， 唔通我是被啲嘢引领过嚟嘅？点解呢度嘅景同我画嘅画一模一样？咁嗰个死咗嘅女人呢？定系佢只系失咗踪？点解我无啦啦可以画嗰幅咁恐怖嘅稻草女尸图嘅？ 咚咚咚咚咚咚，一阵敲门声打断到杨真嘅思绪。原来是嘉明老师过了来。 阿珍，你发生了什么事？做什么跌落水的？ 老师，我见到我自己画的那些石屋啊、草坪啊，还有牛屋添啊。 是不是川西啊宅屋企啊？ 是啊，你又知道的。 在五年前，阿泽的老婆失踪了，村里面的人都怀疑是阿泽杀了他，一直都找不到条尸。他被人关进监仓几年，又放回出来。杏儿点解会失踪咗呢？同阿泽有冇关系呢？听晚继续怪谈之稻草。